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 爱慕， 多少梦中无尽密密挂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有像踏着围绕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堕入暗中方知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死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叮当闹钟让我醒了。